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，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。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，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，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，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。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，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。既然曾经爱过，又何必真正拥有你，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，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这首歌是来自蔡琴的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。之前看到一个新闻，在新加坡的一个老板联谊会上，有十多名老板在音乐老师李伟松的指导下开始排练演唱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《往事只能回味》等等一首又一首当年的流行歌曲，要和李显龙总理一同高唱老板与政府的歌。大家唱的原因很特别，想用一种唱歌的方式，一方面阐述老板们自己的烦恼，一方面也说出政府的苦衷，因为音乐可以形象化这些东西嘛。当天政府最拿手的三首歌，多的就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，我在你左右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。 你微笑不代表你想拥抱，你的拥抱像是一个气泡，至少我能够触摸得到。我眼睛 起。当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，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？我要对你多好，你要爱我多少，有什么重要？也许答案的走过天涯海角，最后才知道。听得见你心在跳，最重要。 黎明心在跳，很明显是一首情歌啦，一首很温暖的情歌。最后的一句歌词是听得见你心在跳最重要，再结合前面的歌词就明白，其实两个相爱的人从一开始是对彼此不了解的，之后经历过种种才会明白两个相爱的人之间什么是最重要的。心，心和心之间的融合最重要，未必要天天在一起，但是当有些时间对方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气息，感觉到他好像就在你身边一样，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可以听到他心跳的声音。这首歌曾宝仪最懂得爱你， 就是这样笃定爱你，就算这样会讨厌自己，也不能有丁点友谊，丁点灰心，爱让最脆弱的人有了强的勇气，那种温柔你会心里，那种聪明抱紧贴心，当我那冰冷的双脚躺贴在你的手心，我还有什么需要猜测，需要证据，冷的坏的苦的酸的都让你来摆平，破的烂的臭的旧的都让我来整理，爱情就像连续剧高高低低，真的相爱大家辛苦点有什么关系，远的脏的重的烦的都让你去接近，想的棒的辣的甜的都让我去学习，眼神别飘来飘去，心要放我这里，也许我懂得不多，爱让最脆弱的人有了最强的勇气，那种温柔你不信你，那种聪明抱紧贴心，当我那冰冷的双脚长贴在你的手心，我还有什么需要猜测，需要证据，冷的坏的苦的酸的都让你来摆平，我

谁都是做舞者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，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。孤独的沙漠里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。是光明和磊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。 不仅是感动了张国荣自己，也感动了很多喜欢他的人。张国荣骨子里是热爱生活的人，所以他很喜欢自己做一些美食，他有很多拿手好菜，蒸鱼是他最擅长的厨艺了。他还喜欢讲笑话，玩起来像个小孩一样充满的童真。大家看到他在舞台上形象多变，为了创作的需要他什么都可以做到，但是生活当中他对一切都要求简洁优雅。比如说他的家，一张大桌上只有一只银色的钟，一个玻璃烟灰缸，一个白色小瓷器，够了，不多不少，颜色配得刚刚好，很美。再来听阿桑，一直很安静。 空荡的街景，想找个人放感情，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在漂浮在美丽。 巧听到这首歌是在电视剧《仙剑奇侠传一》当中，胡歌饰演的李逍遥，安以轩饰演的林月如和刘亦菲饰演的赵灵儿。这部《仙剑一》已经成为了仙剑迷心中的经典剧了，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，但是每次想起里面的画面和台词，还包括里面的歌，所勾起的那种感觉还是那么的清新和深刻。继续张学友，《当我想起你》。 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夜，没有你总是缺少了一些，面对着眼前的挑战，我像是断的剑，无力重向前，没有明天。但当我想起你，就有无穷的勇气，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意，哪怕地动山移，只要有你在心里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，爱就是一切的动力。多少风，多少雨，多少雨，躲过去，总有必须再相遇，挖空了心，耗尽了力，却输给了天意，陷入黑暗中，在孤独里。但当我想起你，就有无穷的勇气，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意，哪怕在心里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，爱就是一切的动力。不管努力杀千万次，梦想它在哪里，挖空了心，耗尽了力，最后迷失了我自己。只要想起你，就有无穷的勇气，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里，生命充满了奇迹，爱就是一切的动力。有了爱，一切都可以。 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，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，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。万物始于春，而成于秋。我爱春的耕耘，更爱秋的收获。今天是9月19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B

穿高跟鞋。我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。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歌叫做《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》，来自歌手陈明真。当年长发美腿是陈明真最受大家喜欢的标志性特征了，现在的她还仍然是保持着玉女的那份纯真，但是现在更多的就是知性美了。陈明真是经历了大红大紫的年代，在是非的娱乐圈打拼了这么多年，她学会了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找到平衡点。陈明真说，面对流言蜚语和粉丝的力捧的中间徘徊，心态是最重要的，有好的心态才能够在娱乐圈生存了。陈明真称这也是他能够在娱乐圈打拼的秘诀。听到下面这首林志炫《